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你要做什么？ 我要停一下车。 二，你要做什么？ 我要洗一下手。 三，你要做什么？ 我要查一下字典。 四，你要做什么？ 我要换一下人民币。 五，你要做什么？ 我要收拾一下行李。